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六集，等待死亡。天上还有月亮，夜重得很。这么短的时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乾坤逆转呢？没有任何的线索，只有安曼的惨呼声和秦放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。 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妈的，让你不说，贱人，让你不说。 秦放疲惫地闭上了眼睛。 假的，假的，梦魇，这是噩梦，一定是梦。对，还有那个戏台上缓缓走近我，但是总也看不到脸的女人一样，一定都是梦，一定都是梦。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睁开眼睛，安满会安然无恙地躺在我的身边的。对，明天，明天会是新的一天。 轰的一声巨响，车子重重触地，谷底不知道是立着的尖锥还是被劈断的桩，强烈的冲击下，尖桩瞬间刺透车身，从秦放的后心刺入，前胸透出。巨大的撞击声惊得谷底林子里的乌鸦哇啦啦的一阵乱飞，铺天盖地，像是骤然升起挡住夜色的黑雾。这是12月下旬20号前后，农历11月18，月亮刚刚由满月转亏，据说再过几天到了农历23，满月会亏去一半，视为下弦半月。秦放的心里想，自己现在到底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？常识来说应该是已经死了，毕竟从那么高的山崖坠下，又被尖桩刺透了心脏。但科学角度来说，他还没死，因为心脏自始至终都有极其微弱的起伏。这也许就是书上常说的弥留，或者回光返照吧。老天待他不薄，让他有时间回忆自己这一生。如果不是在这荒郊野岭的话，他还有机会吩咐后事，交代遗嘱。他静静地等待着终将到来的死亡，而山里却很安静，偶尔能听到高处的山道上过车。人死之后还会像这样有知觉吗？这个问题想深了，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，那该是多么的可怕呀。这个巨大而拥挤的烟火世界，外围环绕着无数双冷冷窥视的眼睛，专注地看着你的一举一动，在你拍着胸脯自信满满说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时候，就在你的周围有人目不转睛，嘴角勾出讥讽的笑，那是来自死人的微笑。将死的时光变得无比漫长，最初秦放还会焦躁和担心，安曼到底怎么样了，那两个混蛋会不会为难他呢？哦对了，下周还有个重要的项目要谈，这月底了要信用卡还款，信用记录不好的话，以后申请大额贷款会很麻烦的。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一个晚上，有一只狼觅食到了他的附近， 在车子的周围嗅嗅走走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那只狼始终没有过来。后来它停在不远处，肉红色的舌头卷舔着什么。周围的风很轻，草叶子沙沙的响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秦放放弃了他担心的一切事情。担心又能怎么样呢？他都快要死了，他也无能为力呀。这一刻，秦放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，胸口还在微弱的起伏着。 还要等待多久啊？为什么还没死呢？ 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外围地界，顶着道士头的严福瑞带着6岁的小徒弟瓦房，推着串串香的小车回家。刚到山脚下，就看到一行人堵在前头山道上，有几个精瘦的人张开工程图点头哈腰，而在一旁看图的人呢，挺胸挺肚子，西装片都给撑开了，满意的连连点头，胳膊一会儿往里滑了，一会儿又往外滑了，跟指点江山似的。严福瑞的火蹭蹭的，他大踏步推车过去，那串串香车的舀勺汤碗碰得叮当咣啷直响，直直朝着几个人招呼过去，近前了才出声道：“ 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都等一下。” 跟在身后的瓦房头发还不够多，没法梳小道士髻，结了一个娃儿辫在脑袋后头，凶巴巴的跟在严福瑞后头，恶声恶气：“ 狼牙，狼牙，都狼牙！” 那几个人忙不迭的往边上跳，唯恐被浓汤溅脏了衣服。严福瑞则大步流星，刚把一群人撇在身后，有人叫他了：“ 哎，严道长！” 严福瑞的心里暗骂：“ 哼，还发生的狗腿子！” 要么说师徒连心呐，这严福瑞的脏话还没出来，瓦房已经扯着小嗓子骂开了：“ 你个瓜娃子，我自己先生帮忙！”哎呦， 俗子，注意俗子， 师傅， 这还得了？肯定是出摊的时候跟着那些小混混学的。严福瑞一巴掌就扇在了瓦房的后脑勺上，这个胆儿，喊他的那个宋公已经跟上来了。满脸堆笑的先给严福瑞敬烟：“ 来一根、来一根。”“ 贫道不抽烟。” 严福瑞一脸倨傲的来了句。这个宋公是上个月才开始跟严福瑞接触的，自打知道这个宋公的来意之后，严福瑞看他就是一肚子的没好气。这青城山好啊，谁都知道，旅游口号都说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东汉的时候，张天师就在这里结庐传道，开发商打出口号：“五星级的独家享受，您房间里的青城天下优。”想在这儿搞个度假村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凭什么要拆他严福瑞的地方？他的天皇阁，那可是师父秋山道长传下来的道观，想拆，切，门都没有。今天严福瑞在卖串串香的时候，那边上烤羊肉串的哥们儿已经给他支招了。那哥们儿说了：“ 哎，严道长，我跟你说啊，任何时候啊，强拆都是不可以接受的，你一定要以死相拼啊！我可以帮你在微博上呼吁，只要转发超500，就会引起重视的。” 他妈的，给烟还不要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宋公也来气了，真当他没做过调查工作呢？宋公清了清嗓子道：“ 哎，老严呐，你也别让我们难做啊，价钱不合适可以再谈，是不是？我都打听过了。”你根本也不是道士，你说你整天梳这个发型跑来跑去的，我要真给你举报上去， 你是破坏我们国家的道士形象有没有啊？还有啊，你那天皇阁就前头一个小庙，后头一间瓦房，还跟我说什么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，还国家重点保护。我查了，你那瓦房是6年前新盖的，那小庙是解放后建的。你自己在上头写了天皇阁3个字，它就是天皇阁了啊。 宋公说着又看了一眼边上小斗鸡一样的瓦房，顺带一起打击。 啊，还有这个瓦房来历可疑呀，是不是拐来的都不知道呢啊。 一听这话，严福瑞气得那叫一个七窍生烟呢。 老子跟你拼了！ 哎呀呀呀，你给我等着。 他抱起串串香的大锅向着宋公扑了过去，可惜锅太重，抛一半就摔地上了。宋公一见这严福瑞是动手的架势，掉头就往山下跑，而那口锅则咕噜咕噜滚在后头追。瓦房眼睛瞪得圆鼓鼓的，来了句： 末日旅行。 瓦房忽然想起师父跟他说过要注意素质，赶紧把后头半句吞下去。严福瑞一巴掌就扇在他的后脑勺上。 哎呦， 怕他老丑啊，自己嘛。 回到天皇阁，随便做了一点晚饭，瓦房是真的饿了，吭哧吭哧吃得起劲儿。严福瑞却难以下咽，主要愁2件事情。其一是那天皇阁确实不是什么珍贵文物遗迹，破砖破瓦卖出去都得倒贴运费，但这是师父秋山道长羽化之前留下来的，作为徒弟的他难道不应该帮师父守住这点地方吗？再说了，自己从小就在这儿住，真的拆了他住哪儿呢？其二就是瓦房的教育问题，瓦房是严福瑞捡来的，正好那时候小庙后头盖瓦房，顺口呢就叫了这个名字。本来寻思着过2年再让瓦房上学，以瓦房现在的素质和种种表现来看，这事儿迫在眉睫呀。瓦房吃饭吃到一半，忽然想起刚才的事情来。 师父，我不是被拐来的吧？我不是你捡的吗？就跟太师父捡你一样。 严福瑞点头。 嗯，十三。 想起秋山道长对自己的照顾，严福瑞有些唏嘘。 我那个时候啊，跟你差不多大。 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，他低头看到瓦房小鼻子小眼的，难免有点嫌弃，加了句： 呆子，比你好看多了。 瓦房刨了口饭，想了想又问： 那现在哪个长得那么丑呢？ 尊师重道懂不懂啊？哎，看来瓦房这教育问题简直就是刻不容缓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